南社区北京门店，或拨打400655111。 太野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车声，他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风力不大，气温回升，适宜大家假日出游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相对较低，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受前往香山车多的影响，香泉环岛周边道路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yeah. 怎么还有个 耶，有比较大帅的感觉吗？ 耶、yeah.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出发吧是吗是吗，是这样吗？ 那句耶特别像 北京时间7:33，欢迎各位收听来自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这很久没有在周六跟大家聊天了哈、 嗯。 对，哎，苗山在旁边站着，啊、我在他旁边坐着。 不是我吃的， 为什么是这个 吃的有点多， 是吧？啊， 你看我 吃上油饼了吗？ 今儿油饼没吃上，自己买了吃的。你看你又给我带了个饼饼。 对对对，今天吃的是馅饼。欢迎大家收听直播节目。不过也很好奇，如果您真是这个时候就起床了，也出门了，想知道您去干嘛了。为什么这么早起呢？ 我觉得这点好多人都起来加班。 对，可能是工作、 嗯、 像咱俩差不多吧。 对， 是吧？哎，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互动啊。在我说互动方式的时候呢，苗山正用他刚吃完馅饼的油油的手糊噜了一把脸，也不知道为要不你这皮肤老是就是锃亮发光的。 我怕我跟你说了、啊、你不想理我。 我就别说了，那就 我早上起来真的刷牙了 那还说， 但是脸真的没洗 不，有的时候上早班是这样的哈，但是相信大家起床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源于一条有趣的消息。 嗯 啊，外国美国说了要这个哈勃望远镜有望恢复科研运转， 后来我们一想，他这望远镜这么厉害哈，恢复了。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些事儿是一时半会儿干不了，跟那搁置的。 而且可能一开始你可能在时间和金钱上面已经投入了，对吧？ 对，还有那种可能干着半截觉得哎不行，放弃了的、哎、种种原因吧。我们也想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有什么事儿打算重启了，就是重新启动了， 嗯， 对吧？并不是说他有多大毛病，而是说决定，哎呦嚯，对不起，这公务怎么这么大、啊、 激动什么？ 对对， 你说你内心在斗争什么？哪些计划可能搁置了，可能已经开始了， 对，就打重新打算开始干了什么事儿，对吧？ 对 啊， 或者以前计划定出来了，一直迟迟没开始。 对对对对对对，打算重启了的事儿，您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聊一聊啊。 嗯， 反正总之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也说说之前为什么，现在又为什么开始，之前为什么停滞。 我跟你说这个话题特别好聊。 真的吗？ 抛砖引玉一下，每一个姑娘都有发言权。对于减肥这件事儿你知道吗？每天都在重启。 我的天哪。高磊老的哪个是乐哦，就这个让他按的数都没了。 你看吧，那字儿模糊的。 六七，哎，这后边怎么白的？不是模糊，是就是一块白。什么事儿重启了啊？然后这个蝶潇说啊，我去干嘛呢？上课。 哦 哦，周六上课。其实咱们小学的时候周六都上课，记不记得？那会儿不休。 那时候还有夏令时呢，哈。 不是夏令时，就是好像休半天，是不是？周六上半天课。 以前经历过只休息周日一天，然后呢周六半天，然后又慢慢才改成 周六一天，就大星期小星期，记得、 哦、其实我上学没赶上你知道吗？我听说是这样。 突然发现自己暴露年龄。 对对对，说一半儿觉得、 哎、来不及了。哎，还有你难道你没有路况？不是路况，你难道你没有那个微信平台？ 你知道吗？ 老看我。 我就看你的那边看着的香。 什么？ 就别人碗里的肉看着特别好吃的意思。 什么品行？你念念。 好，你看啊，这个怡然自得就说了，6点多就出门了，每天单程往返。哦、您这是单程还是往返？ 到底单程是往返？ 他说每天这往返45公里，因为姑娘高三了， 哎呦， 每天早出晚归的，我得接她，还得坚持到明年。看来今年是不是？我想想现在几月份啊？哦，刚上高三，那就是。 这得是往返吧？单程就45公里， 够远的。 100公里去上学。不至于吧， 嗯，要不然考虑在那边租个房。 不是不是，反正是挺辛苦的哈，这高中、嗯、高三压力是相对比较大啊。 嗯， 多给吃点好的。 我到现在夜里 多商量，别着急。你夜里干嘛？ 做噩梦，还梦见高考呢。 我老梦见写完假期作业。 玩去了吧。 对，除了早起，大家可以跟我们说说您最近有什么事儿啊，什么工作什么私事都成，打算重启了，重新开始干了。最新的路况给您说一说吧。目前是这样，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港进京方向，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进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这些路段都是车多的路段啊，需要提示大家。行，大家互动着，我们也给您说说今天的消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京城地铁内使用滑板车的话，您将会被罚款了。 哎呦，这个博物馆呢被当成祈福地，游客向展品投币，学者觉得这事儿很荒谬。 我也觉得这个事儿， 好像各大景点啊，周围全都是钢镚儿。 它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你自己念完不知道啥意思呢。 对，我就说呀、啊、我就说 各大景点是这样的。 对，景点里有的时候有欺负的、啊、 但凡这个东西古老一点，周围就能找着钱。 对，但凡周围围着一铁栏杆肯定就能找着钱。 是，大家当然这种向往好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是吧？您在博物馆里冰了邦啷往文物上砸东西， 我就考虑可以来一个碗， 这祈福不了，砸坏了可能还得赔。 哦， 而且还 有 个 问 题，那可能就是赔不起。 我觉得博物馆 那些东西怎么赔呀？ 博物馆旁边立一桶呗，上面写的 非得往里扔钱。 对对对， 啊， 写着公益事业啊，请您献出一份爱情。 啊、 其实这样真的能给带来自己好福气的。 我觉得真的，您这是让博物馆可不能随便这个投掷硬币，这个太危险了。 有这爱好的朋友，咱们也开发开发别的功能啊。 我觉得您 不是这还没说这新闻呢，下面还有一条提示 重启您的计划，比光投币要强多了。 不 是 我们还这是新闻提示啊。 最后咱们了解一下，在第一时段您还能听到该不该帮孩子们背书包这件事儿引发热议。那先问问这书包怎么减重？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 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Let's go！ 刚才真的是这个消息提示啊，就是。说的长了点 啊、 我们来关注， 激动了，激动了。 信息：石景山区首个共有产权房开始复核。我们从石景山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获悉呢，从即日起，石景山区玉泉西一路的玉泉阳光共有产权房项目开始资格复核。项目这个申请家庭可凭这个可凭申请编码、申请人姓名、证件号码登录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在共有产权住房专栏查询购房资格审核结果，凡是系统显示不符合本市共有产权住房审核配售条件家庭，或者不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政策家庭的，均为购房资格审核不通过的家庭。如果申请家庭对审核结果有异议，也可以在11月7号17点前的工作日时间啊，按照查询结果提示信息申请复核。其中呢，申请家庭因为填报家庭信息与实际家庭信息不一致而没有审核通过的，就是不予复核。 嗯， 哦，这还挺严格的， 挺严格的， 道理。 不过您到时候好好查询一下，如果您申请了的话啊，咱们再了解一下刚才王一在这个简讯里面提供的这个消息，京城地铁内使用滑板车将会罚款的消息。 对， 日前呢，北京市轨道交通执法大队相关的负责人就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地铁里换乘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呢，为了赶时间，骑着滑板车、小轮车飞驰而过。对此呢，北京市轨道交通执法大队的执法综合科副科长孙岩就介绍，轨道交通执法大队呢，将针对轨道交通内骑行行为不定期的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嗯， 据介绍呢，在人流密集区域呢，从事轮滑、自行车等行为本身呢，就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双方 都 有危险性、啊、 影响了地铁乘客咱们正常的进出站，特别容易冲撞到反而其他客人。 对，您是刹住了。前面这人， 您吓一跳，人家可能。 主要是标记。 比如说你冲着我来了，我吓一跳，我可能自己先摔了，对吧？ 哟，那你走道的时候留神点吧，冲着你过来就摔 了。对，早上起来吃馅饼、哦、吃有点多的话， 啊、好好好，行， 吃摔完了馅儿可能都。 我们还是说说此外， 此外、地铁车站中进行轮滑等行为，还违反了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第43条14款的规定。这个规定里面就规定了，在车站内、车厢内禁止从事滑板、轮滑、自行车等行为。 根据明确规定， 对，早就有这个法规了。根据相关规定呢，可以予以警告，并处以50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这个罚款顶级那个位置还真是听着还有点， 这跨度有点大， 压力大，压力的那意思。有的罚款我觉得说实话有点太轻，你罚那一点，有的人特别不自觉，对吧？ 我觉得这个劲头要拿出来罚这个随便乱停车的这个劲头的话， 对对对，但是确实只罚款不是目的，主要是让大家别在这儿做这事， 督促大家哈。 再来看北京市未来3年地铁再增300公里。日前呢，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大城市交通发展论坛上，我们获得最新消息，预计到2020年，北京将再增加300公里轨道交通里程。同时呢，地面公交将长线变成短线，增加大站快线公交，覆盖地铁站500米范围内的接驳盲区。目前北京轨道交通里程已经达到了608公里，客流量已经达到日均1035万人次。 还搞什么滑板车在里边。最短发车间隔降至两分钟以内，北京陆续开通南中轴路、安利路、富时路等大容量公交线路。目前呢，全市公交专用道里程已经达到了907公里。此外，北京通过小客车总量调控、部分时段限行等管理措施，降低了小客车使用频率。近年来，北京自行车出行比例逐步增长，公交出行比例也是大幅增加。 嗯， 这也更健康一些。 对，好多了。我觉得尤其现在坐地铁啊，从来不用担心去目的地问题。一是这个路上时间可以保障，另外呢咱们这个车次也比较频繁哈，乘坐起来特别方便。 嗯，一聊天就错过了。 哎我也经常坐客栈，最近 对，我也 是，特别快。 是， 你还坐地铁呢？ 来，我们来看看下面条消息。我怎么不许坐地铁呢？ 不符合你的气质。 我 你应该走路来。 谢谢您。 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市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免试转岗为网约司机的消息。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近日就在官网上发布了关于优化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告。按照精简考试环节、缩短考试周期的原则呢，通过采取缩短约考时间、方便证件转换、简化上岗注册、实现网上联审等四项措施，调整优化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流程。今后呢，巡游车和网约车驾驶员可以直接转岗，不用参加转岗考试。优化之后，实操考试改为计算机这个使用答题，科目名称改为运营实务，同理论知识考试一起完成。从约考到完成考试前后呢，只需七个工作日左右。自今年的11月1号起，原实操考试未合格的考生可以直接参加运营实务的计算机考试。 嗯，说起来咱们这个出租师傅在驾车上什么认路都绝对没问题。 对 对对对， 我觉得这件好事儿对那个刚才最后一句提到的之前未合格的同学们是一个好消息。 哎，主要是需要培养这个服务的意识，可能是在这方面。 而且他们 不一样了嘛，毕竟他转岗到这个网约。 对，而且这个可能时间上啊，对于这个司机来说花太久的时间去考试，对他们来说确实比较困难。 而且不需要了。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来吧，片花之后，我们看看大家互动的消息，好不好？ 好。 是放首歌呢？ 放首歌吧， 这首歌不错， 放松一下，周末了嘛。 来。 明明那一天里的好人呢、啊？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要赢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该写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失眠，听听你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脸上 精彩才刚刚开始。所以赶紧念念大家的互动内容。 我喜欢静发来的这条消息。 啊、哪一条？ 来捣乱的。 还哎，非常感激您啊。 大周六早上， 大勺勺说：“王一，你是不是怕女神呀、啊？这么紧张？那可不， 谁怕谁呀、啊？ 节目组一霸， 我吃得饱，可不是得怕。 对，怕他吐了。来，这个没事。”这是 Michelle 吧，是不是？ 对 ，Michelle 说准备开车。 哦、这分怎么说啊？ 嗯， 这个是 Michael。 Michael 男女有区别， 对 不对？ 然后呢、 啊、？Michael 说 拉丁语系就是 Misha。 不管说什么语系了，总之人家要开车接爸妈，然后去给姥爷过生日。 嚯、 哦！现在起来 这棒，特别棒， 阖家团圆， 特别棒， 特别孝顺， 给你点赞。我觉得真的，你平时工作忙，周末一定抓紧时间，就是跟家里人聚一聚，尤其老家 生日啊。他并不一定非得是这周，人家恰好是在周末。 不，人家一会儿该发回来了，下周我还有别的理由呢。 哦， 每次要有一 个 团聚的理由嘛。 对对对对对，有这动力挺好。 你说生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这 么 一个机会，大家可以聚一聚会嘛。 哦， 你又要生日了是吧？ 你的生日是不是早过去了？ 为什么每一次聊到这个话题都是我生日过去的时候？ 给赵老板说，苗山是大美女。 你不知道我先没洗脸。 瞅没瞅他呀？啊，今天没去吃你们单位二楼食堂的大饼卷鸡蛋，怎么 倍儿熟啊？可是你知道吗？ 是不是你说的， 我可能说过，但是二层今天没有，要 休息。 对，要有我肯定去了。 夏末清长夜半，清城夜半凉，说起得早，这不很正常吗？我早出来跑步了， 给您点赞。 哎呦，你就在旁边， 不是我 三言两语呢？ 是不是 这儿三句半呢？ 我看着你电脑，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自己看自己电脑就稍微没有那么多乐趣。 哎，欢迎大家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最近有什么事儿是重新启动了，重新开始准备干了啊。 嗯， 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老于就说了啊， 老于 说公司搬家，这个健身停了一年半，光吃不练长了15斤，必须要恢复重启了。之前早上跑5到7公里，下午狂健身狂练2小时，再游泳1小时，跟打了鸡血似的。 之前是公司没搬家呢，还是您没在公司干啊？这 我觉得是后者。 对， 您这时间加一起 跑5到7公里，在下午还练2小时， 晚上游泳1小时。 对， 您上班了吧？ 对，这您总得传传吧，做完这些事儿，反正我得传传。 这两条消息连一块啊，四丫头就说了，我的游泳项目搁置了3个月了，以前是每天下班先去游泳，主要原因是追剧，最近打算继续去游泳了，再等几天，等暖气来了再去，要不冷。哎， 你说这个游泳馆是不是能弄一大屏，然后在那播电视剧，大家比如换气的时候，哎，抬头起码能看一眼呀，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好建议。 游泳是差劲儿， 呛水， 因为电视剧没有完，所以一直没从泳池出来，抽该累着了。这个 也有可能，可得。好，糊涂的， 王国亮，哎，糊涂的，你先 糊涂吧，我来。糊涂的旁观者就说了，重启手机的进度不是我想换手机了， 买手机的进度 哦，重启买手机的 进 度。他说不是我想换手机，是因为我的手机最近它动不动就重启，自己就重启了。 你这属于被动重启，这个。 哎， 我本来想买手机，结果那手机被晚乔给买了，我喜欢的那手机。 这个、 结果新出的手机呢，比他买的还便宜还好。哈哈哈哈，但我还是舍不得钱。 哎，你知道吗？这是我前天治好了我手机的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 就是我的那个手机吧，打开无线网搜索的时候，那个小点点经常是灰的，就相当于你拨不开那个钮，所以就是你现在无法选无线网。 哦， 但有的时候我不想用无线网，我就用 4G 吧，因为它开着呢，你还拨不回来， 4G 选不了，当时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好多人就说看来这个手机模块坏你得换。后来我发现一个好办法跟大家共享，只要恢复网络设置现在就全好了。啊， 你是不是之前问的也是女同胞？就你这有毛病的时候问，就手机有毛病问的也是女同胞？ 啊，这事儿不新鲜是吗？ 那你这个不明白问更不明白的，可不最后就只能说买新的。回来给大家还是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 哎呦，听那个鄙视的眼神。得嘞， 说其他方面消息，那可不会，你要恢复原厂设置，还其他都恢复了。说博物馆最近一段视频哈，甘肃省博物馆天马西来后台展池当中散落着1块钱、5角等面值不等的纸钞和硬币。 嗯， 展品上堆满了纸币的现象可不是首次出现了，此前就有被媒体披露过，游客在展出的佛像周围非往那儿投掷硬币做所谓的祈福活动，博物馆啊居然被当成了祈福之地。就此行为，有关专家表示，民众科学素养亟待提升啊。 有资料就显示呢，甘肃省博物馆是国家1级博物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 嗯， 馆内呢陈设着魏晋至清代大量珍贵的佛教文物，其中佛教艺术展览馆被这个中国博物馆协会评为全国10大精品展之一。嗯，甘肃省博物馆方面也介绍，设置这个展馆的主要目的呢是让人们从艺术的角度来了解佛教，来了解思路。 有媒体记者发现，观众投币对象多为一些佛像之类的宗教祭祀文物。针对此行为，记者采访了几位民众，大都表示，如若此事件没有引发争议，看到大家都投币，自己或许也就会照做，图个彩头吧。 嗯， 啊，但是现在好像已经不好意思了。 对，肯定不好意思了，尤其咱这得天天念叨念叨这事儿。 拿钢镚把文物砍坏的人们。 哎呦，那我觉得这可能会有追究刑事责任吧。 嗯， 据报道呢，这一次甘肃省博物馆被投掷钱币的展品是1969年在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仪仗队，由38匹的铜马、1只铜牛、1辆辅车、4辆 啊哈，三辆碾车，两辆小车，三辆大车，一辆牛车。我这一边念，我一边还数了数，你知道吧？ 哦， 十七个手持这个毛计是吧？ 干嘛？ 是吧？是吧？我在想，这勇士俑和二十八个这个奴婢俑。我在你知道我一边念我在想， 行，我来说这， 我一边在想这个武士俑和这个 十七个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二十八个奴婢俑组成，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这个车马仪仗铜俑啊。 我在想， 实际上人家专家说了，这个行为是典型的将宗教信仰与愚昧迷信这混为一谈的这么一个行为。宗教的本质是劝人向善的，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净化人们的灵魂，但这种提升净化绝对不是以获取金钱为目的、 哦、 对吧？ 对， 迷信活动的本质就是愚弄人嘛，他们主要是骗取盲目信众的钱财为目的，同时诱导信众祈求眼前利益，在追求个人虚空利益的过程当中不惜损害社会秩序，所以他这样做是反而起到了一个反作用。 对，所以呢，博物馆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说呀，在博物馆这种以展示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先进技术的公共场所，投币祈福这做法是典型的迷信，是很荒谬的行为。 你说旁边要立一个牌说禁止投币祈福，显得好像也有点丢人哈，这事儿还得说一声。 但是看来没办法， 对，不说还真不行。 嗯， 因为这些文物都，你说自古而今保存到现在这么完整，十分难得。 对， 啊、 总体来说呢，这种现象的发生呢，反映了全社会的公众意识和科学信仰还是有待提升的。这是科学信仰、公共道德的严重缺失，需要从根本上提升科学素养，分清楚科学和迷信、民俗和封建之间的界限。 行，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大伙儿的互动吧。啊， 好了，依依就说了，朋友报名马拉松都重启锻炼了，我没报名（括号因为没有做好准备）。但从国庆假期开始，我已经坚持晨跑了，坚持就是胜利。 哦、他这个那个时候启动了，就准备再次有的时候参加马拉松比赛。 对， 对， 但可能在明年马拉松之前已经又停滞了。我觉得这个冬天 做人啊得善良 我觉得冬天跑步真的是一个有点艰难的事儿，因为确实天气冷，然后你还得从暖被窝里爬出来。 对，但是跑起来就会特别舒服。你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冬天都不做操嘛，就跑步对吧？ 那是我最难过的日子 但我觉得还行。蓝天白云说，我现在去送娃上课啊， 等着您啊。 一堆字母说，我出发了，今儿话题适合我，我一定是要重启我的主持人大赛，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有啊， 有， 我们单位应该还是会在办的，而且其他的地方也有，据说上海也有。 哦，是吗？ 嗯， 那到时候您来试试呗。 您来试， 一丈魔 上海派来。 一丈魔一直想问，刚才放那歌是高磊唱的吗？感觉声线好接近呢。 是吗？他唱歌还行是吧？ 其实王一唱的。 他说我不知道是谁唱的。接下来是马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您最近有什么事儿、私事儿或者工作，准备重新启动，开始干啦？ 好，一会儿见。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哎呦，敢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橡木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385-315-315。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两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大帅的影子 没有没有，我们跟大家来这个互动的话题是说，最近您有什么事儿打算重启了啊，重新开始干了，欢迎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互动一下。 对我来说无数次重启的就是减肥这件事嘛。 对对对对，苗山已经贡献过他的精力了。不过这儿呢，刀比说我想让老婆对我的爱重启，你们能帮帮忙吗？ 啊， 能不能我跟你说说这事儿吧。 好好， 之所以这么早起就是需要送老婆上班。昨天晚上老婆回家我没做好饭，回家老婆就生气，然后现在都不理我，在车上自己闷头睡觉，你们替我劝一下呗。 哎，作为女同胞你知道吗，一般我们的气点是什么，就是这是男同学很搞不明白的。你看像这个老公现在，首先他认为是因为没做好饭这件事儿老婆生气了。 那其实 我们关心的这不是，这只是个导火索。 哦， 通过没做好饭我觉得你不重视我。 哦， 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哦， 所以你想挽回他并不是说啊我错了，你错哪儿了，你都没说到点儿上。 哦，是 你应该做出一些把这个老婆放在心上的事儿打动他。 比如说不送他上班了吗？ 那不是应该的吗？ 看看这当老婆的多有理， 是不是？这不应该的吗？这你应该怎么样啊，就是花点小心思经营一下，晚上比如买束花啦，或者是在哪儿订个位子两人出去吃个饭啦。 哦， 但是如果老婆还没，就是， 那你以后还是好好做饭吧，这太费劲了，这个弥补的方式。 不费点钱你觉得能挽回吗？ 可以啊，你到地儿之后轻轻开车门说老佛爷到了。可以吗？ 可以。 不费钱费心思也行是吧。哎呀你看看这位啊，刀比夫人啊，您看我们都这么使劲了，对吧？不有首歌，你给他唱唱，叫什么？喵喵喵喵喵喵喵什么的 啊？ 就是什么可爱？ 燃烧我的卡路里。 好像不是，咱俩唱的不是这首歌，是不是我哼成了你的那个？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 我们已经尽力了，如果夫人还没有醒，你要不然就隔着他一下吧。哦，但是你在开车，对吧？ 嗯， 还是平安抵达之后， 对， 再进行。比如说深深一吻呢，啊， 对， 我怕你睡过去，我要把你吻醒，对吧？你看那童话故事里睡美人都是被王子吻醒的。 看不出来啊，王一招儿挺多的。 哎呀我这急死我一头汗呢，来你再见一招吧。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四门三桥五牌楼就说了，重启的事儿呢是和老公继续出发。 哦， 我俩呢特别爱自驾游， 真的 前一段忙着结婚出游也中断了，现在准备重新在路上了。 嘿，您是不是五牌楼，您是不是来我们节目当嘉宾啊？ 来吧说说您看 吧，留联系方式， 也就是证明以前一直在， 而且是在恋爱当中，一边恋爱一边出去玩， 而且出去玩完了还没影响感情。 你约个嘉宾来访谈访谈。 好啊好， 您给留个联系方式好不好？ 好啊好，五牌楼 四门三桥五牌楼啊。 对，您留个电话啊。 您这听着像个门派。1970说，早上好啊苗山，我早上在锻炼，我以为我起得很早，我满眼都是锻炼的人。北土城我启动的事儿就是看书，重新启动看书了。这也挺好，怎么了？ 这件事儿我也是经常启动， 经常重启， 经常，而且每次重启有一个标志，你知道是什么吗？ 哦， 就是觉得我要重启这件事儿，我应该买几本书吧，买几本新书 啊。 哦，然后就会发现架子上现在越堆越多，然后这些都没有看。 这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但是我最近打算真的重启一本书，真的好好看一下。嗯， 什么书？ 就是那个《扎陵街十八号》。 哦。 嗯， 这个是看过的，然后重新阅读一遍是吗？ 啊，每次都打开大概前五页吧。 要么从 Z 开始背起吧，老背 A 不行。 你怎么这么懂我？ 英文字母一样。 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我后来发现 Z 也没用，后来从中间开始背。 对对对，要不然 Z 它那单词也不太多。 还有一本书我是打重启一下，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 哦， 那本书真的， 就你是特别期待爱情吧？我听了两本书之后， 无言以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来说一说最近你有什么重启的事儿。香鱼丸子说继续学小提琴，我从4岁开始，每次都因为一开始拉空弦太难听，家里人同学邻居忍不了就终止了。后来每隔几年我就开始学一次，不是被我妈叫停，就是被邻居告诉物业。再后来我老公说再学就让我出去，再后来就没有后来。现在我又想学了，我圆自己一个小提琴梦。要不然您比如说包个卡拉 OK， 你在里边练练，不知道他们老嫌我叫卡拉 OK 土 KTV。 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去公园练练？ 那不投诉的人更受不了啊！公园也行，空旷一点的， 对吧？上山顶上。 其实去 KTV 挺好，那本来就隔音。 嗯，你知道当你记得 没要求在里边必须唱歌吧？ 没要求， 对吧？ 对，还省电呢。 省什么电？哦，省 KTV 的电。 你知道好多年前我那时候不是学了一阵琵琶吗？ 哦， 你记得吧？就好多年前的时候，那会儿我本来想学古琴来了，我还问过你。 嗯、 后来你那会儿不喜欢听古琴的小曲儿们，后来我放弃学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 是因为当时问了一个古琴老师，他说这个古琴相对有点沉，你搬着它跑山顶上去练这个不太现实。但是琵琶呢，你抱着它去山顶练就现实的多了。 哦，听起来你特别像要去修炼，跑到山顶上还得 就觉得不太吵人， 世外高人出来。 怎么着还爬个红领巾公园的 在山顶上还不吵别人， 你在这个日坛公园爬一个坡上面， 越上面越吵的人越广， 顶多就是在树林里藏着，别人就不知道是谁。 树林里有一人，投诉啊。 树林里有一人，一上魔就说了最近没什么要重启的事儿，因为我一直坚持阅读、看电影和跑步。你看还带自夸的呢， 就是生活比较单调吧，没什么新鲜事儿。 我这个梗好。 接下来 魔草你听见了吗？ 对，接下来继续这个关注新闻消息，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 啊，这该不该帮孩子背书包， 今天的互动话题 啊。真是的，我后 悔，我才真是。 好，我们今儿互动一下子，就是有什么事儿您可能搁这里一段时间，打算重启了。 哎、对，重新开始了。 嗯， 片花之后来说消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接下来要说的才是该不该帮孩子背书包这件事儿呢。 我看这事儿已经看很久了。 对，最近该不该帮孩子背书包引发了热议，起因是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画面当中，一位小学校长叫住帮孩子背书包的奶奶，把书包从他肩上卸下，让孩子自己背。谁知这一看似并无争议的小动作，却让网友炸开了锅。不少家长现身说法，向书包开炮，直言过重的这书包不就影响到孩子发育了吗？替孩子背书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啊、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相信绝大多数家长也都相当的认同。可为何到了现实里呢，却出奇一致的当起了孩子的书童？ 嗯， 从这个舆论纷扰当中不难发现啊，书包超重是一大症结。现在孩子的书包呢到底有多重， 多、啊、 数据就显示了、 啊、哎， 国内小学生的书包重量平均达到了 3.5 公斤， 七斤， 嗯， 是吧，啊， 最重的啊甚至达到孩子体重的三分之一， 这有点过了吧， 这真的是过， 应该说远超青少年生理承受的水平了。 我记得减负好多年了、 啊、 怎么还这么沉呢， 看看说一说 这个远超这个水平之后，我们要提到而伴随书包重量飙升的还有愈发炫酷的黑科技。 比如说 从这个护脊柱的铝片到充气背带再到拉杆式的书包， 现在拉杆好像很流行哈， 嗯，流行挺多，尤其这个上学放学的高峰时间， 对对对， 就可以在大街上能看到啊，小小书包里头减重的佐料是越加越多。而细细想来呢，这些五花八门的科技噱头呢与父母替孩子背书包何尝不是就是一体两面呢，就差不多事儿嘛。 但我觉得拉杆还行吧， 我觉得 拉杆起码能做到自己事自己做， 对吧 对、啊、 我觉得不一样。 对，书包越来越重呢，固然有科学负担的因素，但一些学校管理方式的不科学恐怕也难辞其咎。比如部分学校的规定啊，有点奇葩。一方面不准学生放学后把课本、作业本、字典留在学校，另一方面呢，却又抽查孩子书包，超重者得摘掉小红花。这样一来，孩子跟家长进退失据，似乎怎么做好像都不对。嗯，他当然他好心倒都是、 嗯、对 是吧， 对对， 与此类似，一些学校简单粗暴禁止拉杆式书包进校园，或者是课桌设计的有点过于袖珍了，以至于桌斗也放不了两本书，都是有失于严谨和科学，无形之中加重了孩子们肩头的负担。 嗯，这个自己的事自己做当然对，但是实践中呢、 嗯、 却不能限于片面。追问让孩子自己背书包有多难，这句话这是个不妨碍跳出该不该的道德这个评判、 哎、 舍弃好不好的先验判断，先聚焦书包本身以及附着其上的管理方式， 客观上没有阻碍， 没错、 啊、 实打实的解决好这些具体的问题，无疑更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更加理性的解决问题。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比如说课桌啊什么，国家都应该有统一规范，对吧？ 嗯，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为了解决那个课桌装不下书的问题，我有一纸箱子搁在那个椅子下面， 对，现在学校都怕比如说丢失了呀或者是什么的这些、 嗯嗯嗯、 那是不是也可以出现这种统一的这种或者说有比较一定标准的、啊、这种储物柜啊、 嗯、 啊等等等等，不用把每天所有东西都背起来。当然了，孩子书包里有时候也会放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想不到从小好像背书包这是个普通而根本不起眼的事儿， 嗯， 现在却成了一个问题哈。 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嗯、下了学之后他得为了写作业可能也得背回去一堆书哈。 对，那是不是背一点然后拉着再拉一点也可以考虑。 我觉得拉杆的那个就很好，在于就刚才王一说的，虽然是挺沉的但是还是自己在拉着，对吧？ 但是拉起来之后就还 好多了， 可以，对对对对对， 比肩膀上舒服多了。 嗯，就像配一个小书包，它来分担一下重量的话，可能影响都比较小一些。 我觉得我们想一些办法啊，就是让孩子就是还是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为前提， 或者也让小朋友们自己出出主意，一起群策群力。当然不一定他的这个主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 但是呢也可以锻炼一下，然后也跟大人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 没错、 啊、希望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一起找到了解决的好方法。 我觉得虽然这个书包再沉吧，就像未来一样，对不对？很多这个困难都得自己肩扛啊。 说的这么好，太感人了， 是不是应该 放首歌， 对，鼓励一下。 对，你是我的风景。 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去匆匆忙忙地在心中你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忙忙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声 小歌唱的跟小蚊子似的， 这么突然 你不觉得这 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李玟的原因 啊、哦、宽厚一些声音， 我喜欢洪亮的 啊，对， 嘹亮的。 行，好好好，你就是个洪亮的人。这不是这个艾丽说了，艾丽家说我们今天去打比赛，我儿子跆拳道比赛，是不是预祝他成功？ 加油。 如果设备坏了你也是要赔的。 哦，这个事儿我这个大意了，大意了。大意了。 看看大家的互动，说说最近有什么事儿您要重新开始干了哈。 三毛同学和我一样，他我要重启我的减肥计划，不过总是减多少长多少。再加上一个捂脸的表情。 啊、 嗯。我喜欢这个表情。 总是减多少长多少。这倒是保持一种微妙的 平衡 的平衡， 但是 是不是需要这种平衡就另说了啊。徐玉龙说，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后来我不再相信爱情了，还挺严重哈、 啊。 哦，现在我遇到让我心动的人，我打算重启我的爱情了，争取过年把他领回家。 哇，那您可得把握好。 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个微妙的事情 啊。 可见你们双方应该相处还不错，要不然您这么开心呢，对不对？祝你们早结连理， 百年好合。 对。 Mr. 丁就说了、说苗山同学喝豆浆不吃油条是对不起油条，所以要一起吃。 他还管得了油条，他谁也不管，只要对得起他自己。 油条说我不想被你们吃了。 对，你都吃了人家了还管什么对不起啊。 就是 随遇而安说，我也重启锻炼身体，每天早上骑单车2个小时上班。 这些人挺棒的哈， 2小时真挺久的。 嗯， 但是我觉得您可以骑骑动感单车，就是更加有意思一些。 但我觉得温在屋里听着嘣嘣嘣音乐，然后跟那骑车，不是不如大自然吧？ 哦，那倒是，但是 它就是舒缓一些，而且适合更多人群。 但累啊。那个， 你那说你减肥的计划重启了 啊？蒲公英就说了，因为搬家后广播信号不好，收音机也老了，收听效果也不好， 哦， 所以最近买了一个新的收音机，开始重启收听广播节目啦。 真的， 您，给为我们投资了一收音机，真是的，哎呀，谢谢了， 非常感谢啊！这还有一位这个朋友，汉字的名虽然是汉字的名字，但选的都是比较偏僻的字啊，我们就不念了。总之他说呢，以前每天都能练软功，现在功课太紧，准备重启练舞蹈。 软功 下腰啊什么的， 软功到舞 蹈。你知道人家练舞蹈的朋友怎么系鞋带吗？ 怎么系？ 你怎么系鞋带啊？ 我不系。 非得系的时候怎么系呢？ 非得系的 时候还是弯腰？还是 我知道跳舞的人怎么系，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把腿夸，比如说那个上下铺吧，在学校夸就搁在那个上下铺那栏杆那儿，就把脚抬到跟脸差不多的位置， 跟压腿一样， 轻轻举着就系鞋带了。 我就是这样的， 啊，真的吗？ 啊， 刚才谁说我不系？ 哎，这一点真的是，我现在一踢还能这么高呢，你看。 哦， 就是 你都不过腰啊？ 不是，现在没有东西可支撑啊。 哦，你都是举上来系鞋带。 我都可以啊，你看我一抬。 哎，好。趁机踢我一脚可还行， 直播间已经快被我拆了， 啊， 我去。 你这个叫能兼职的工作太多啊！ 哎呀，这叫柔韧性很好，从小的童子功。 你看看这练舞蹈就是有好处， 嗯， 但是是不是得慢慢恢复，不要一下子练的幅度太大呢？ 我小时候练的强度比较大，所以到现在哪怕不练功，就是 也还可以， 不太回去， 就筋撑开了， 对，撑开了。 哦， 唯一的不太好就是过早的抻筋，就个儿没有上去。 过早的，哦，是吗？ 对啊。就是这抻筋这个事儿啊，要和你长个匹配着来。 哦， 当因为我以前学京剧的嘛，京剧的那个强度很大，比舞蹈强度都要大。 哦，哎，你给我们唱两句。 穿林台， 你好好唱两句什么？这是 我以前大部分是一些动作手势。 行， 是的。 我草儿说前两天收拾家里破烂，把 PSP 找出来了。 嗯， 重新开始这个通关超级玛丽和魂斗罗。 这事儿你们家孩子知道吗？ 孩子就妈，你怎么玩这么简单游戏，啊， 真是的，现在我们都玩手游了，您现在还拿出 宝贝儿说话也挺犀利的啊。 陈彦真说，我决定每天啊去某一个地方吃两个酱香包还有一碗馄饨，这是您重启的吃货计划是不是？ 但是一张膜也特逗，说你在那旁边要不然就立这么个牌子吧，科学祈福投币折寿。但我们也不能用诅咒来对付迷信，是不是？咱也不能诅咒人家，但其实是对您不太好的。 还挺押韵。 好，这他想半天呢啊！来片花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接下来给您说说文化方面的资讯吧，大家可以选择休闲一下，啊， 好， 先说个好消息。 对，咱们了解一下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资源推介会啊，这最新的消息，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会如约而至。 嗯， 届时呢，郭伟、佳佳等18位我们北京电台的著名主持人将会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的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呢，采取开放式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加。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的详情，您可以关注 RBC 北京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二字参与报名。 嗯，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2018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日前在繁星戏剧村正式开幕。本届艺术节呢，主题为融啊，融入的融， 嗯 啊，那么强调小剧场的戏曲包容与开放、跨界与升级。在从即日起至12月25号的2个月的时间里，艺术节精选18部剧目，汇集京剧、昆曲、越剧，还有广东越剧啊、梨园戏、 淮剧、晋剧、秦腔、豫剧等跨越南北东西的代表性剧种。在剧目内容方面呢，颇具多样性，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传统戏、新编等内容与题材。此外，对这个对戏2018当代艺术展也将在艺术节期间在10月1号在繁星当代艺术中心开幕。 喜欢小剧场话剧的朋友到时候一定去关注一下。另外我们了解一下，日前的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威尔第歌剧阿依达，这很熟悉了啊，这个剧如今是再次上演，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携手国际呀、国内呀实力的唱将，以精湛的表现为观众演绎了这部跨越千年的悲悯的爱情史诗。 我还在工体看过一次现场这演出呢。 棒吗？ 哎呀，看不见也听不清。他特别大 看大屏幕是不是？ 看大屏幕就是他是工人体育场，是场地那儿， 所以那儿有大屏幕可以看到。 没有，所以看听不清也看不见。 反正这一轮演出呢是在国家大剧院， 好多年前了。 对对，好多年前了，10年前了得有。那时候就大概你刚中学毕业嘛，对吧？然后我们了解一下，这轮演出将会持续到10月28号，所以就是到明天晚上，今天晚上、明天还有两场，到时候您看看 怎么安排一下吧。啊。再来看12月21号，袁和平作品《叶问外传》张天志将登陆全国各大院线，由张晋、戴夫巴，由张晋和戴夫巴蒂斯塔以及柳岩来领衔主演啊，讲述了是咏春传人张天志在惜败叶问后如何走出内心阴霾，用传统功夫抗击外伤毒贩，重焕咏春精神的传奇故事。 嗯。 哦，这实际上是延续了叶问三往后的这个故事，也是人家也是练咏春的。 一般这个第一集是一故事，二呢就是前传，三呢就把第一集的后边接着演，都是这顺序吧。 但是这已经是外传了。 哦，外传了。 对，就是叶问外传，因为是跟他对招的人嘛。 嗯。 但是一般你说这题材挺逗的，就一般很少去拍手下败将，他的故事。 嗯。 哎，人家选择了这位所谓的就是手下败将，但是他也有这个特别浓墨重彩的一幕啊。这角度还挺好， 角度很好。 嗯， 下面这个消息就是也算是个好消息吧。日前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公布了本届官方的选片名单，张扬导演的新作《火山》入围。云南呢是我的新家乡，这是张扬导演对于云南情节的诠释。云南大理作为张扬的创作基地和灵感来源，这个纪录片《火山》中出现了很多在汉族中逐渐已经消失的生活习俗和礼仪，而这些民俗在白族中则被保存得非常完好。在大理的土地上，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的生活方式温和地融合在一起，被张扬导演的镜头巧妙地记录下来。据说11月中旬，《火山》将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还是个好消息，让我们有机会在国际的舞台上啊，去展现自己。 我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透，小根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要继续一样过，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写的歌， 来看看大伙有什么要重启的事吗？哎呀，咱们还有诗。 没有时间了，大家可以利用广告时间酝酿一下哈。 对对对，您最近有什么重新要启动的事情，找到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 信 公众 号跟我们交流。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了，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你这打算 rock 是不是？ 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现在已经8:34了，对吧？ 有有有， 带起劲儿来呀。这话筒怎么这么不服管呢？ 我这也上 去说说话，我这还得拔身子。提示大家一下啊，这个即将管控的路段，建外大街东向西，东二环北段南向北，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因为外事活动，这个将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啊，这是提示大家管控的路段。 对， 另外呢，还有西四环五棵松桥北南向北有事故，队尾都排到了岳各庄北桥。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京藏高速西三旗桥收费站南进京方向有事故，受到这事故的影响呢，后车排队到回龙观收费站。 哟，还真不短呢。 对，我也想说这个，提示大家周末大家心情可能都非常好，但是千万别浮躁起来。 对，不要被堵车影响心情哈。 而且也不要制造剐蹭啊什么，因为心情太好有时候容易开太快啊抢一把呀、啊、什么的、哎、 而且既然我们已经告诉您这儿堵了哈，再堵就不赖我们了。 不是不是，您就是他那意思，我给他解释就是方便绕您就绕一下啊。 就是 再一翻译上节目。 哎，咱们看看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嗯、就是说有什么事儿您可能以前早有想法，结果因为各种原因吧就搁置了、 嗯、 现在打算重启一下。 是， 所以您最近、嗯、近期打算重启的计划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哎，我刚刚看到这个易峰就说、嗯、我重启最多的应该就是戒烟程序吧。 哦， 一般都在3-5天失败，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这一次终于我想应该差不多了，好几个月了，关键是现在不想抽了，虽然偶尔会想起。 这说话前后都好像互相拉扯着，就是到偶尔会想起，对吧？但是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那种瘾了。 是戒烟就像这个想香烟的时候就像想前男友对你带来的伤害是一样的。 谁的评价这个 啊？我突然突发奇想了。 我天，你说我多大伤害？ 伤害 跟我们说说吧，要不然 伤害 我们帮帮你。 伤害不是特别大。 帮拿根拿给我拿棍儿来，帮你 帮帮我， 敲醒你，不要还管什么前男友，这大好未来。 就不是就说到戒烟嘛， 在你面前展现 说到戒烟嘛，对不对？ 你找一个油饼师傅也不太好，也不合适。 那我得每天跟气儿吹的是吧？ 莫草说，对，王一说的没毛病，一张膜就是这样的，很单调。对，他跟我一样啊，很单调，跟我一样。 嘿，你说完这话之后，这个一张膜想跟你急都没法急。 嗯，就是这目的。 真是没毛病，真说的好。ZZH1970 就说，我想重启读书的第一本书是北京电台中午广播的这个小说，叶广芩的小说，有关老北京点点滴滴的回忆。 哦，有的有的啊。这铁甲雄风说3.5公斤那厉害了，相当于一支50-60半自动步枪的重量吧。 嗯， 但你那个它还可以换着各种姿势来解决，对吧？ 对。 但是那个也是比较沉重啊，那还是瞄准的。这好在不用拿书包瞄准。 嗨，这个苏娜亚玛就说了，我们小时候都是自己背书包啊，沉也得自己背啊，我没觉得现在小孩书包有多沉呐、啊。我印象里小孩上学没几个背包的，就是你买书包就买个一般的呗。 这跟一般的和不一般的有啥区别呢？ 但我觉得邢红辉这角度说的对，就书包太重也不排除有些不必要的精装书、 哦、 就你用的纸本身的克数太重了，对吧？ 简装轻多了， 用成简装的不行吗？不影响里边图文并茂，真是这样。我们小时候有一阵那语文书就是那纸还稍稍有点泛黄，但很轻便。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 对， 在不影响这个使用啊阅读的情况，是不是都要用彩色的呢？都那么绚丽呢？也不一定吧。 彩色我觉得有必要，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哦，就影响，就是能提神儿，就是能让我就是如果是一个颜色吧，我可能就会有点烦，颜色多跳跃，直到现在我都有这个病。 哦， 我现在出去旅游买工具书和攻略书的时候，我会买五颜六色的插图的。 沉不沉呢？ 沉。 我们还但同学们还是要以发育为主，你没长起来，得许别人长起来吧。 但我觉得彩图的也可以设计成简装嘛。 对，就纸不要那么好、 哎、 对吧？像那杂志， 就是 我的个天，那杂志要扔出去，嗖，皱家伙一个发薄。 你记得上次《失恋三十三天》电影里就不是讲了吗？说那个杂志如果你过期了之后喷上漆就变成桌子了，真的沉吗？ 厚结实。 对啊。嗯， 徐志说，作为一个坚持健身的人，苗山呀，我跟你说，动感单车容易伤膝关节， 特别好，所以我已经不锻炼了。 特别好 啊，因为不锻炼了，伤膝盖啊。 对，您给他说了各种之后，他就觉得那我还是在沙发上鼓球鼓球吧。 对啊，我现在连有时候在家吃我都愿意在床上。 哎呦我的妈呀， 盖上被子。 您是蚂蚁王后吗？ 因为 盖上被子。 因为这两天没暖气你知道吗？ 啊、哦、是有。 然后在家里吧，你不想穿那么厚的衣服，然后我就觉得在家在床上就应该穿睡衣，但睡衣又太单薄怎么办，就得盖着被子，但又饿又怎么办，所以必须在床上盖着被子吃。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怎么那么多怎么办、 啊、我都是在自己消灭问题你知道吗？ 哦，是是，反正收拾床也是自个儿收拾。 对， 你过两天看看床上能不能长起来什么。 洗过床单了。 就床上能不能长几些植物你可以收割。来说一说最近有什么事儿，您准备重启，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给您说说旅游方面消息以及世界趣闻。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啊？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啊？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看看旅游方面的一些消息。 好，咱们首先了解一下港珠澳大桥开通的消息哈。 厉害了， 举世瞩目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24号上午9点正式运营通车，很多人呢可能迫不及待的想体验一下海底行车的惬意，一睹世纪工程的风采、但问题来了，哪些车辆可以上港珠澳大桥呢？那车辆通行费用又是多少呢？ 对于老百姓来说呢，跨境私家车如何过桥是比较关注的问题。现在从广东任何一个口岸可以出入境的粤港直通车，无需另办其他手续，就可以直接通过港珠澳大桥。那过桥费多少钱呢？每个车次啊，私家车每个车次是150块钱。 嗯， 你想它多长啊？ 对，挺长了。 在我国香港和澳门，车辆的行车规则需要注意的是，右舵车靠左行；而在这个我国内地呢，车辆是左舵车靠右行。那么在这个港珠澳大桥上，这车到底应该靠哪边行呢？ 对，其实这一直以来是大家的一个争议的话题哈。 哎，但是工程设计厉害了啊！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设计通行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由于港澳与内地的通行规则不同，港珠澳大桥呢，这个桥上采用内地的右侧通行规则，车辆到达香港或澳门口岸后完成啊左右侧交通转换，好像是有一种立体的 X 型的这种感觉、 哦、 啊车辆这过关之后按照交通标志走就可以了。 这真是解决一大问题。 嗯， 那另外呢，温馨提醒，就是普通车不能上这个珠海联络线， 怎么回事呢？是为维护港珠澳大桥、港珠澳的这个口岸人工岛以及珠海连接线良好的交通秩序，珠海市交通支队昨天晚上是正式对外通报，经研究决定，从今年的10月24号零时起，禁止内地普通号牌机动车进入，具备通行港珠澳大桥资质的机动车、公共汽车和已备案的工作车辆除外。对于多数人来说呢，上港珠澳大桥往来三地只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目前有什么选择，票价又是怎么样的呢？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是大桥上穿梭行驶的巴士，分为这个港珠线和港澳线两条线，24小时运行。初期呢将会投放大约140辆穿梭巴士，这个珠港穿梭巴士忙时大概是每班是5到10分钟，闲时是10分钟到15分钟一班。乘坐穿梭巴士从珠海的公路口岸途经港珠澳大桥，大约40分钟可以直达香港口岸。港珠澳大桥的口岸穿梭巴士票价也就会近日公布，是白天58块，夜间63块。 嗯，需要提示大家，刚才说到的是从广东任何一个口岸可以出入境的粤港直通车是无需另办其他手续的，啊，这个是有要求的。您要直接从北京开车过去， 这个不行，您这还得 到那儿的话还得再申报， 对，要申报。 其实到那还不如租车呢， 还不如穿梭巴士呢。 哦，可以尽情的欣赏这个美景， 对吧？ 对吧？啊，再来说说。冬春季敦煌旅游优惠多啊，11月1号起呢，甘肃省敦煌市要推出免票、奖励、补贴等旅游优惠政策啊，游客冬春季到敦煌旅游可以享受多重优惠。根据介绍呢，11月1号到明年的4月30号，甘肃省外这个省外的游客来敦煌旅游可以享受半价游览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点。其中冬春季期间呢，莫高窟除门票降价 50% 之外，打对折了，还将增开4个夏秋季不开放的洞窟。 哦， 就只有就是说限定开放，在这个时候才有。 哦， 游客可以参观洞窟由8个增加到12个，内容加量了 50%，票价还便宜5%， 加量还降价， 对，游客可以轻松购票参观，更加从容惬意。 下礼拜你替我上一下班哈，王一哥，我得去了。 在下告退。 你看敦煌又免 票，你都得去了， 然后莫高窟还降价。 你接着说说后边呢？ 然后针对研学采风会展的群体，在到达相关的就是只要您达到这些条件，可以享受免门票参观国家鸣沙山、月牙泉、世界文化遗产玉门关和敦煌雅丹世界地质公园等优惠政策。另外呢，敦煌莫高窟参观预约呢，这个网因系统升级，自今年10月到明年的3月暂停使用在线预约购票的功能。在此期间呢，游客可以持有效证件前往莫高窟售票处预购3天内莫高窟的参观门票。不行，你还不能替我上班，我觉得咱俩组一个团，这样咱们算一个研学采风会展团， 条件就是俩人。 对 吗？这个过景阳岗还得上几个人呢，你这俩人够吗？ 咱不能再带他们俩了，得留俩上班的，你说呢？ 我说也我不去，你这好，一会儿领导听见了，你本来说你一人是不是把我也拉去？ 不是，我们是研学采风会展团。 你展什么呀？ 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荐。 我的天哪，给拉这儿成本是问题了。我们再来说说泰国，泰国的斯米兰群岛禁止游客留宿啊，玛雅湾关闭也要恢复生态了。最近这好像是一个潮流似的哈，让自然环境进行一个休养生息。为了恢复海岛生态环境，泰国南部安达曼海域斯米兰群岛在闭岛5个月后，于近日重新向游客开放。但是按照这个新规定啊，游客此后不得在岛上留宿了。泰国另一处著名的景点玛雅湾也因为环保而需要呢进行无限期的关闭啊。 这个泰国政府呢日前发表公告，就说斯米兰群岛此前呢允许游客留宿，但鉴于旅游活动产生的污水对珊瑚啊、水生动植物和整个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所以泰国国家野生动物与植物保护公园管理局就规定，今后斯米兰群岛只接待当天往返的游客。 它这个自然环境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太旧不新的内容， 对吧？然后据官方统计呢，斯米兰群岛日接待 带游客能力不超过3850人次，游客深潜点21个，每日仅能接纳525人次。近年来呢，泰国旅游业真是蓬勃发展，其海岛生态环境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此，泰国政府每年都会关闭各大海岛5到6个月，以便让周边的生态环境能缓缓休养生息一下，是吧？咱们上个5天班还得歇2天呢， 主要是为了可持续发展嘛。 对，近日呢，泰国官方宣布将无限期关闭南部甲米府著名景点玛雅湾，直至这个生态环境恢复为止。 我觉得政府这个举措还是很好了。 比较科学和理智，即便恢复了，我也想说，大家再去的话，还是真的要以爱惜为主。 对， 这样的美好，难道您不想多去体验体验吗？ 也，我觉得不光是去南极，去哪儿旅游的时候， 南极， 因为南极是明令规定是不能留下任何痕迹的。但是我是希望以后大家无论去哪儿旅游，都本着不要留下自己的太多痕迹，哈。就只是作为一个过路人、旁观者就够了。 来，这么动感的音乐，大家总得起来了，8:50了啊！这个时段我们再来看看大伙儿互动的消息，您有什么事儿打算重启了？说有什么事儿重启了？ 是不是得放个广告了？放一个广告， 那不得结尾的时候放吗？现在放啊？ 嗯， 可以 放 一个吧， 放一个咱的踏实聊了嘛。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那看看大家的互动吧。 好，人生几步就说，我准备重启之前用过的一把紫砂壶，让它焕发光彩。 紫砂壶是吧？ 哦， 紫砂壶， 紫砂壶， 这壶不活了、啊。 紫砂壶， 好壶啊啊！ 然后希望它焕发光彩，静静的陪我看书品茗。 好一把紫砂壶。紫砂壶，紫砂壶。死丫头说啊，说我儿子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刚实行用拉杆书包，学校就不让用拉杆的，因为说很危险。说危险是因为上楼梯的时候有这种危险，大一点的孩子可能还会好一点，1到3年级孩子因为个子小，书包还挺沉，拽不好呢，就容易让那包把人给拽下去。 哦， 是不是 这个书包在学校里啊，它有楼梯，曾经发生过这种事儿，所以学校就不让用了。你看看，就是这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问题，这值得开一研讨会。 我觉得是解决的容易啊， 怎么容易啊？ 就是这东西是个两用，它又可背又可拽。 哦，就稍微背一会儿，你觉得还可以？ 对不对？对啊，上楼梯的时候就是背一下。 它有可能因为它拽吧，它放的东西太多，已经背不动了。是不是可以两个小同学互相的帮忙抬一抬？ 对，我 就当去给班里打水了。反正助人为乐嘛，因为这个事儿就是你帮我抬，我帮你，但是反正这不是最佳解决办法，还是说有一个缓行的坡道，让包在那儿慢慢的滑下去，还是怎么样，对吧？ 反正吧，你给 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 反正你准备好坡道，这个有些小同学也是不会听的，我觉得。 我脑子里浮现了帮助老年人下楼的那个坐在侧面，就是上地铁不都有那样的， 对对对， 不方便行走的老年人，就出现那个，但是好像那也没什么效率哈。大家再想想，这还真不是咱们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问题啊。 小荣文子就说了，说说王医生早上好啊，我现在起床了，刚刚听到那位同学说减多少长多少的那个，哈哈哈，我想说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平衡。 嗯，这个四格说我想重启晨练计划，不知是早上跑步好还是晚上跑步好呢？ 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出去跑了就行。 好像还是说晚上好一点，是吧？ 对，晚上的质量 是一晚上，比如说汽车排放的这些尾气会降下来，所以还是晚上是不是好一点？ 但是据说不要太晚，就好多年前流行过夜跑，那会儿高磊我在满大街还碰见过他呢，夜跑。 那为什么你干嘛去了呢？ 我是那一天想去夜跑，就跑了一次。 夜跑可能对身体呢不是太好，因为按照人的这个生理的特点的话，到晚上他需要一个休息。 对，就所以我是觉得傍晚或晚上的时候还行，但是太晚睡觉前就不要了哈。 怎么从节目开始到现在都有提醒你要吃豆浆 油条 配豆浆的呢？ 哎呀，这个完美的组合简直在我心里一直在萦绕。这个糊涂的朋友 今天没吃早点吗？ 吃的不是他们呀。 哦，明白明白。 这旁观者就说他觉得我适合像王佩瑜这个老生，其实您不知道我小时候唱青衣花旦的呢。 嗯，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们唱两句？ 好嘞。这个雪天堂就说，我觉得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停了半年多又开始吃火锅了。 这不是年重启，这是季节重启了。这个张建超说，从16年元旦开始打算健身16年、中途断断续续练仨月歇半年，没有持续锻炼，最近又开始打算重拾健身，刚做心理建设。 这些事儿我有话要说，就是锻炼这些事儿啊、我现在已经绝对的搁置了，你知道吗？ 绝对 搁，我不想再重启了，因为我最近发现了，无论是健身还是不吃还是少吃，这些事儿都不是短期内一劳永逸，都得一直持续下去。 没有一劳永逸的，那你人还得是生长的。 所以我忠于自己，既然我不喜欢锻炼，我就不锻炼了。 生命在于运动 啊！不喜欢啊！我以前是扛着的。 有成年人就是知道什么事该做，而不知道什么事非得喜欢做。我们来看看新闻消息，来不及了。引出话题的消息，美国这个航天局日前说呢，因为陀螺仪失灵暂停运转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其备用陀螺仪目前转速达到了预期值，经过进一步测试后呢，有望很快恢复科研运转、实际上这哈勃望远镜在1990年就进入了太空。 对，美国在2009年呢，利用航天飞机运送宇航员对哈勃望远镜进行了最后一次维护，宇航员呢为哈勃望远镜更换了6个新的陀螺仪。一般来说呢，哈勃望远镜有3个陀螺仪正常运转就可以维持精确的观测活动了。 科技真的特别的发达、但是再发达还得是让自己的身体好才能享受到这样美好生活呀。 无论是锻炼还是看书哈，反正有一些计划、如果您曾经就是已经在日程上了，我觉得还是重新提上来。 对，睡不着的猫咪说苗山牛啊。对，我们过两天问一下体重啊。我是王一， 我先走了，拜拜。我是苗山。 稍后是娱乐72变。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开心麻花送戏到朝阳，小剧场音乐剧《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爆笑舞台剧蓄势待发，朝阳九剧场连番上演，带给你不一样的视听体验。现在关注开心麻花微信购票，享买一赠一优惠。